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又翻嚟呢個今日嘅奪命撈鬆，咁咧就嗱，之前咧我哋就一路都 follow 開咧，就係而家唔講呢個777啦，就 follow 開呢個泛民總辭嘅問題。咁我相信都係 唔好講總辭啊，講總辭咧，啲人就話覺得你剔曬噶啦，你應該講係咪杯葛？ 哦， 係， 咁啊唔理啦，用開就用啦，我覺得。即係對我嚟講，呢啲政叫做類嘅政治正確咧，就無謂嘢嚟嘅。 唔係講立場、講道德就唔係政治正確啊嘛，係咪？咁佢覺得就係、 是、我其實講道德嘅話，任何政治問題都用道德角度去睇嘅話，就唔會講。 你上次 根本就唔應該。 你有冇睇阿周嘉誠同埋阿林卓廷嘅辯論先？上個禮拜 冇啊， 冇啊嘛。咪就係為咗呢個 term 拗咗成個鐘咯，見到佢哋就真。 唉，拗呢啲係冇意思嘅，即係好簡單，我就係話，如果你連中國共產黨嘅主權你都唔承認，咁你實際上係唔應該參選噶嘛。 係。 如果你參選，已經個行為已經係承認中共嘅主權噶啦嘛。 係啊，即係如果你咁樣推嘅話，係嘛？ 係嘛？所以我就話，如果道德立場可以去到最盡嘅，嗱，我唔係話我剔呢個立場。又話我同樣可以曬你冷噶嘛？ 係。 如果我講到最道德，好啦，我唔好淨係講而家呢單嘢啦，總唔總辭呢單嘢，我就同樣可以批評你，就係話喂，咁你參加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下邊嘅地區議會選舉咩意思啊？ 嗯， 一樣嘅啫嘛。所以我話道德問題唔係鬥王啊， 大佬鬥王已經係好柒嘅事嚟㗎啦，我覺得已經係。係咪你幾時幾月幾日有冇參加過乜嘢運動啊？呢啲咁嘅嘢。 其實宣誓都唔應該添，如果咁樣講嘅話係。 呢個小學雞啊！喂，確認書啊，大佬。係嘛？仲有確認書咧、一樣僭建出嚟㗎。 係，冇錯。 咁你話如果係唔公義嘅體制，咁 DQ 王之風嗰陣時咧、一樣係唔公義㗎。所以話冇得拗啊！我意思係話呢樣，你總會揾到一啲道德好純潔。如果想做一個道德純潔的人，你應該做壓力團體。我以前很欣賞有些人，無論他是教會的人也好，或者是從事公屋運動、居民運動很多年，他們不去參選的。我就是做那個 single issue， 我的議題就是關注基層住屋問題，我的議題就是關注女工權益問題，那我就不參選咯。我做社會運動，我做社運，我就不需要妥協，不需要講任何的利益交換，不需要牽涉到任何對政治體制的立場嘛。是不是？所以我就話做壓力團體是有得揀的。其實好了，你行了選舉其實已經是走入建制的第一步來的。建制的意思其實不是在於基本法承不承認啊等等這些東西，因為這個香港的體制是在中共主權下面所確立的一個憲制嚟嘅喎，其實，咁你第一步已經係行咗一步啦嘛。就算我唔入去，起碼我唔代表我承認呢個體制，我唔入去咯咁樣。所以我話冇得鬥嘅，其實。所以你唔好再同我講總辭政唔政治政唔正確，其實冇意思啊！呢啲咁嘅嘢，即係口水戰嚟啫嘛。好啦，當我俾你道德高尚過我啦 ，so what？ 係。咁啊點咧？對現實政治有咩影響？我想問啊。你記唔記得我哋一開始都係講緊就係對實際政治有啲咩影響啊？嗱，我就知道你就準備咗喺呢個自由亞洲嗰邊咧，就做一個我哋三台聯播嘅一個 節目。 啊，咁因為我就唔想個辯論太過複雜，因為我又用 Zoom 嚟做咧就唔 move 我，我覺得會。 係，即係變咗有遇到個格仔俾你啊嘛，又係好煩。 由阿曹總嚟去呢、這個。討論，我希望我不想是一個道德性的討論，我覺得始終都是，即係頭先我都講了我的立場。咁今次就是林卓廷對呢個劉永康，但我覺得劉永康都提出過 counter proposal 喎。 係啦，嗱，即係呢個有啲不同。林卓廷咧上個禮拜咧就同周嘉誠辯論，周嘉誠咧就冇噶啦，佢係四方噶啦，佢就好明顯咧就係主杯，係一個死硬派嚟嘅。係嘛，連個湯都唔可以妥協嘅，係嘛？咁所以咧就其實你好快講完嘅啦。咁但係阿劉永康就唔同，即係佢咧係有數講嘅。但問題就係你有數講都好啊，咪有啲撲街咧都走出嚟分化噶嘛。即係好似梁振英嘅冚家產咧，佢咪走出嚟講咯。係 啊， 係啊， 咁咪佢有幫阿劉永康啲 post 喎，原來 係啊。梁振英呢個冚家產咧就話啦，啊，即係佢係攞住讀媒訪問阿劉永康嗰邊報道，佢就出嚟講啦，唉，開始講錢啊，係嘛？民主派去留問題咧爭論不斷，阿劉永康咧曾經建議呢個影武者制度，即係話即係由議員去聘請呢個初選出選者出勝出者，咁佢就話林卓廷就直斥計劃唔可取。就並指議員有被捕和控告風險，咁不咁唔應該咧就分享同埋放棄薪金。嗱，咁不如咁樣啦，阿梁振英咁講，如果一年之後林卓廷冇被捕同埋冇被告嘅話咧，咁不如將佢一年400万嘅薪津全部捐出嚟，好唔好啊？咁樣樣嗱，即係話咧，嗱佢連即係兩樣嘢都一箭雙雕啦。其實第一就其實就係話，其實無論係主杯又好，主流都好，你都係講錢。都是講錢，係嘛？然之後就講到啦，即係阿林卓廷咧，佢咁樣嘅出發點去講嘢咧，即係佢怕死，即係怕被捕，係嘛？即係其實講到尾咧，就係嗰個責任問題，係嘛？即係你哋都唔係齊上齊落嘅咁樣樣。嗱，即係話咧，即係我唔知佢係咪，我唔知點解佢出呢個咁樣鋪啊？咁啱就幫我哋呢個三台聯播嘅一個辯論咧，去做宣傳喎。而家係咁， 不如叫梁振英參加提問啦。佢亦佢咁幫，佢一路企喺呢個激進派立場啊嘛。 係啊，係啊。咁但係咁，其實佢係 shift 嚟 shift 去嘅。佢必要嘅時候，佢企喺呢一個激進派立場；佢亦都有必要嘅時候咧，又企喺呢一個民主派嘅立場。 係嘛？你咪見到 一條棍嚟嘅啫。 呢個咪就係專業分化師咯。其實即係你見到好清楚啊。如果一個人係可以毫無立場，係嘛？即係純粹為咗分化，然之後企位嘅話，你咪知道咯。是不是我們為什麼要中計呢？其實是即很簡單，我們無論怎樣炒到面紅耳熱都好，其實就不要益了這個專業 分化師嘛。其實是很清楚的，是不是？就算是講錢又如何呢？正正就是去到講錢的時候才叫有數講嘛。如果連數都沒得講的時候，什麼講錢啊？對不對？ 我覺得目的即係去與留咧，我覺得我一路個立場都好清晰嘅。我覺得去與留最終就係你要睇個目的係乜嘢，你嘅目的可唔可以累積到最大嘅政治資源？ 係啊， 去實現， 係啊， 去實現呢個目的就咁簡單嘅。啊，咁當然你話我嘅目的係要國際制裁啦。我覺得我自己對國際制裁需唔需要用呢個集體杯葛選舉、杯葛呢個現任啊嚟去達到咧？其實佢嗰個國際上邊，因為香港問題嚟圍堵中共咧。已經是一個軌跡嚟啦嘛，呢個係你話如果我做一個好大嘅政治動作，然後可以推動到由一樣嘢由零到一嘅，由冇到有嘅，嗱咁啊值得啦，我覺得 係， 即係話美國從來都冇因為香港問題同中共拍過台嘅，甚至出過聲嘅，咁由零到一，而我哋廿幾個人唔入呢個議會，唔入呢個林立會一樣，當年。如果是这样可以达到这个的目的，那我觉得就绝对值得考虑。但是现在中美之间，即是我们不要将那个国际制因为香港而国际制裁中共，甚至制裁香港这件事，即是好像不摆在一个 context 那里去看。你抽空这样看，你觉得哎这样就打国际线了。所以我成日都一路强调，就是你要具体问题具体考虑。如果能夠將個資源由議會裏邊嘅公帑嚟噶嘛，其實納税人嘅資源能夠 channel 出去，去變成一個一年嘅 campaign 嘅話，嗱，當然你有啲人再質疑就話一年之後都冇得選啦，共產黨永久各自選舉噶啦咁樣，嗱咁其實就冇得好拗噶啦，其實咁嘅話就應該只有一途就係社會運動嘅啫，係嘛？即係你可以 assume。有很多個可能性的，其實，但你都會評論究竟呢啲可能性出現的機會大不大噶嘛？好啦，如果佢係咪冇咗呢個機會就以後唔會辭職咧？我覺得又唔係噶嘛。你總可以找住一個民情最沸騰嘅議題集體請辭噶嘛？喺呢一年裏邊啊，即係嗰個仍然係 open 噶嘛，嗰樣嘢 係。 好啦，所以我就話。我希望如果呢個三台聯播嘅討論裏邊咧，我都希望阿林卓廷同阿劉永康，我 assume 大家都係冇其他嘅諗法，都係一路為緊成個運動去考慮。 係、我覺得係。 就去講出佢哋一啲具體嘅評估啊，我覺得。 啊。 任何嘅辯論咧，包括兩個層面，第一，你嘅 assumption 係啲乜嘢？然後你 base on 呢啲 assumption， 然後提出你嘅行動嘅綱領係啲乜嘢？是兩個要求嘅啫，我覺得。我希望大家去睇呢個辯論嗰陣時，亦都可以從呢個角度去睇。一開波就咁粗口鬧人咧，我覺得呢個唔係我哋嘅 style。 我覺得呢個組合係會好啲嘅，因為其實大家都開始，你見到劉永康同其他嗰啲死硬嘅主離派咧、主杯派係唔同嘅。佢起碼我覺得佢就係會講一啲 alternative 出嚟啊，起碼大家都會有得計有計傾啊，係咪？其實你一見到抗爭派都係，你開始見到佢哋咧，嗱，佢哋都喺度講噶。你見到就算立場佢姐姐都咁講噶，我都係傾向係集體請辭嘅。但係嗰樣嘢佢未講死嘅，係嘛？你見到而家萬必又好啊，阿朱凱迪嗰啲又好啊，嗱，雖然佢哋個立場佢表咗態，就係話其實佢都主張集體去杯葛嘅。咁但係其實佢哋而家咧，佢都係唔去參與個討論啦。其實係都唔會主動去參與個討論啦。你揾個朱凱迪，佢都話咩啦，係咪？佢都話即係而家唔係時候啊，點樣啦？同埋其實好多嘢仲要傾嘅。我覺得尤其係而家嘅民調咧，你出嚟嘅時候唔係淨係講門檻。當然你講門檻咧，你話咩定到三分之二啊？哇！你搞到好似好安全咁樣樣喎。我覺得唔淨止講呢樣嘢。 你其實你而家你搞個民調出嚟之前咧，係咪將好多嘅條件放入去咧？就係譬如話，哦，如果民主黨願意接受影武者方案，總辭嘅贊成有幾多，係嘛？呢一個留低嘅贊成有幾多？嗱，你可以將呢一個唔同嘅方案擺落去咧，我覺得個參考價值先至大喎，係嘛？即係譬如就話，哦，原來咧啲人係覺得，你係會黃碧雲做永武者咧，係會令到多啲香港人係接受你留喺度嘅喎，係嘛？齊上齊落啊嘛，係咪？咁我覺得咁樣仲好啲喎，其實唔係話淨係你應該而家喺而家嘅基礎上面留定係去喎，其實。譬如又話呢個咩叫做係咩民間議會同而家呢個現任議會有一個相平衡嘅機制，係咪咩民間工作平台啊？但係呢個民間工作平台係每一個政黨都平均地係由自己嗰個議員薪津裏邊係科啲出嚟嘅，又唔係影武者，又兼顧到你嗰個尊嚴，係嘛？咁變咗喂，其實呢一啲亦都係方法嚟嘅喎。嗱，如果你推多啲呢啲唔同嘅 solution 出到嚟，令到即係市民係多啲選擇，好過你淨係停留於喂你係唔係話去即係專心去抗爭，係咪覺得你有用啊？你哋多餘啊！我覺得係。究竟而家呢啲泛民議員係為咗留喺度，佢會對呢啲市民有幾多原則上面嘅承諾先？我覺得呢個更加緊要啊！呢樣嘢係， 我覺得反而最根本嘅問題就係我哋希望。政黨好，議員好，是做啲乜嘢嘛？ 係啊， 呢個先係最根本嘅問題。而我一路，我哋反反覆覆呢兩個禮拜裏邊，其實唔係咩雙門檻、四門檻、五門檻咁 講呢啲啊， 呢個冇意思嘅。係， 我哋唔係買雪櫃，大佬真係， 甚至就俾人覺得你係即係毀，即係將個即係 你怕輸， 怕輸已經有決定㗎啦。不過你怕輸，怕面對民意， 咪就係咯。 我覺得是你要交出一個抗爭的路線圖 啊， 這個才是個 big picture 來的嘛。 是， 即是你剛才所說不同的 option 下面應不應該留呢，其實那些 option 就是抗爭的路線圖咯。 是啦，這才有意思，我覺得是。 是啊，你說喂，如果我們上個禮拜說這個是自1842年以來香港最大的政治變局， 嗯， 1842決定香港的殖民地，1997主權移交給中共，但是在中美合作下面，這個主權移交其實是保障了香港面向國際城市的那一面。好了，現在2020是將1972年以來中美合作的體制摧毀了，摧毀了之後，香港已經在今年的7月1日變成一國一制的城市，這個就是我的論述，大家可以不贊成。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是不是都应该有一个反思，反思到就是在现在这个这样的大变局里面，我们的政治运动怎么持续下去呢？ 是， 如果你没有这个反思，然后你只是继续在这里做民调做民调做民调，做到你啱为止， 是，这个就觉得被人输打赢要，你都安抚不到群 众，是，就是我觉得无负到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應有的責任。如果1984年前途談判之後，大家都可以統合所有山頭一起去辯論，究竟應不應該面對85年的區議會選舉，當時都有提出說杯葛的，是吧？為什麼要有位置之戰這個提法呢？當時當然我們這些老餅已經是現在沒有人會記得的，其實但是如果你回頭來，即是说今天我们不是欠缺民调，我们今天欠缺的是一个关于在国安体制、一国一制下面民主运动的一个辩论，是吗？你有了个辩论，你才明白到这一年里面这个延任的处理是去定了，然后延任之后，不是只是延任的，我觉得因为延任之后你都会面对那些一個弱化的議會，一個體制上更壓迫性的議會的嘛。 嗯。 是不是到你35減了，那怎麼呢？是不是因為這樣你經過一個合法的選舉 而你今年去質疑議會無能的人的立場就不同了呢？ 是。 那些問題就消失了呢？不會的嘛。你今天質疑就是留任無用嘛。 是。 好了，我們全力希望爭取35減。 如果2021年的選舉35減呢，即是說建制派仍然繼續控制多數，咁而而家去質疑議會嘅人嗰啲問題，其實係會2021年繼續存在嘅，係嘛？咁到時就會變咗嗰批人就四年一事無成嘅咯，變成思維素餐嘅咯，又變成佢哋為咗自己份工而去永續做議員嘅咯。 係， 因為個成個議會嗰個淪亡呢一個係體制上嘅變化嚟㗎嘛，係香港嘅議會由英式嘅議會。仍然有少少監督權力、傳媒聚焦的力量等等，已淪落到成為人大啊嘛！而家係一個 rubber stamp 啊嘛，重要政策根本唔過立法會啊嘛，已經係唔好話唔過立法會，連公務員都唔使過啊嘛，因為有個黨委喺後邊啊嘛。好啦，而家就要討論啦，一國一制黨委體制下邊，如果議會冇功能，我哋用乜嘢方法面對呢個議會選舉？其實咪就係我一路所講，你要攞咗佢啲資源泵落去個社區運動嗰度咯。係呢個八十年代民主運動開始出嚟嗰陣時都係咁啫嘛。唔通阿馮檢基攞咗個區議員嘅 office， 佢就坐喺度永續選舉咩？佢都係攞嚟搞居民組織嘅啫嘛。我就話點解而家嘅泛民政黨冇咗呢個 vision？ 如果你劉永康嘅建議，就是影武者建議，我覺得可取的，其實都 係。係，我 Day One 已經講呢樣嘢啦。 我的建議就是變成五區的聯合陣線，其實即係五區的市議會。 係啦， 我啲資源就泵落去五區的市議會嗰度，然後去將個嗰個嘅你仍然維持翻，譬如你陳志全咁樣，你仍然係九龍東的立法會議員 capacity。你有機會將市議會嘅嘢喺立法會裏邊去。做甚至是將立法會的資源帶入去個市議會嗰度，對 both side 嚟講，其實是大家嗰個關係係一個工作上的關係。你不需要認同其他的政治主張，將過去的政治糾紛又再撈埋一齊來。咁樣就沒完沒了噶啦，我覺得其實係咪？所以你話如果係啲觀眾好一留言就係、是，即、就、係、是、一開口就係嗰啲謾罵，然後。即係否定所有對家所做嘅嘢，咁就其實有咩必要討論啫？其實你憎恨自己人，仲憎恨多過林鄭，仲憎恨多過 PK 等，甚至仲憎恨多過李慧瓊嘅話，咁啊真係合作冇意思噶咯，其實。係嘛？大家選舉見真章咯。如果係咁就，如果有嘅話，但我所以我就話希望，如果聽日嘅聯播可以多啲係事務性、實質性嘅討論咯。当然我成日都讲做时事评论的每一个人的选择自己的角色都不同，有些人可以做智者看透世事，我觉得其实世事就不是那么容易看得透的，其实有些人会选择做一个即是对现实政治有影响的人，是吧？都是大家的角色不同，但是都不会牵涉到呢是去用一种攻击互相攻击同路人的方法咯。即我知道很多人是批评过去我们两个人，我和你都经常在网上被人批评得很重要 的。是啊， 在这个问题里面有些甚至是其他的时事评论的人，但我们很少很少去评论其他人的看法，就是这样的意思，对事就是这么简单。如果立场我们都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看法也都很清楚，最终执唔执行唔到，你只可以尽量去影响到喺政治里边参与嗰啲人啫。所以我觉得你如果邀请到，本来我希望邀请更加多有代表性嘅人物嘅，其实 啊，其实好多人咧， 当然好多人都亦都好醒觉，觉得见到形势 系啊，即 系唔清唔明朗嗰阵时候就不急于表态啦，咁样咁亦都我觉得情有可原嘅，有啲各种各样嘅考虑，系嘛？所以呢、这个。我 appreciate 劉永康，同埋我 appreciate 林卓廷嘅，其實 林卓廷而家直情係民主黨入邊嗰個即係御用拳王嚟啦，係咪？一次辯論唔夠，第二次又係佢，係嘛？即係等於係嘛？揮低咗一個之後，係嘛？邊個仲想攬我隻抽？係嘛？大家同我上嚟。 佢有個勇氣去面對人哋兜口兜面，而唔係網上匿名匿喺度。 係啊， 都係為咗錢㗎啦，冇乜乜啦咁樣。我覺得呢啲拗嚟做咩咧？其實，冇意思嘅喎。其實係，係咪？我哋成日都講㗎，有咩嘢 大家面對面，如果你大家是真的兄弟爬山，就不要再是十年前那種的私怨毛啊，所有的東西就是動機論啊，這些那就這個最好的，對中共來說這個你們這樣的搞法，這樣的玩法就最好的， 是不是梁振英最開心咯，是不是？ 因為私怨毛動機論是不能 proof 的，這些就是沒完沒了的，你說動機這些東西 是等於我指控你落藥整到我頭腫了，可以翻查巡邏影片在那裡找一下你的手有沒有在我杯上出現過的嘛，這個是有記錄的嘛，可以，是吧？但如果我只是說，哎，曹總肯定是你做的，你妒忌我英俊，那這些豬心論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是吧？更何況我都不覺得你英 俊，這句說話已經冇出嚟嘅呢个试验目啦， 系嘛吓？ 终于讲真话啦， 咁使唔使集住反弹冇回头啦？ 差唔多啦，小镬鸡就听日几点播啊？ 九点半，九点半，我哋约定九点半咧，就系一齐首播嘅吓。 咁我哋有啲有冇收集呢个网民？ 我哋而家都有，系争你就未有啫，争你城寨就未出铺嘅啫。 咁、我一阵间就会将嗰个 post 摆喺城寨嘅 Facebook。 你照抄我哋嗰个得噶啦吓。 我知啊，你出咗噶啦， 我哋出咗啦， 我照 copy 过嚟。 系。 咁大家如果有问题嘅咧，就可以喺个 post 下边问。 系啦，我哋希望就系集思广益啦，唔系话为咗拗交而拗交啦，咁變咗即係其實有建設性嘅網友嗰啲提問咧，我哋都可以即係去問埋呢啲問埋佢哋啦，兩個人啦。其實佢哋兩個都係一個好 reasonable 嘅人嚟嘅。咁我同阿今日同阿林阿阿劉永康都傾過偈，佢話：誒、放心啦，我哋唔會搭麥嘅，係嘛？即係我覺得佢係有誠意嘅，雙方都有嘅其實。咁所以咧，我係係啦。 其實我覺得做一個公眾人物最重要是大家有沒有去面對不同跟你完全不同意見的人的勇氣，我覺得第二就是擺出來那個辯論的態度是怎樣， 是 面對面為什麼重要呢，就比起網絡上面的留言、等等這些東西，因為始終人跟人的交流呢面對面的時候是你看得出他的善思人的程度，公眾都看得到的，其實即是你看到何君堯那些嬉皮笑臉啊，攬住朱凱迪指住個鏡頭啊，呢啲擺明係做 show。 係啦，嚇！ 即係一啲嘅好低水平嘅政客行為嚟㗎啦，其實係。咁所以公眾係睇得到嘅。 嗯。 咁希望呢個係唔好淨係第一次添咯，我覺得。 係。 如果有其他嘅願意嘅，亦都可以繼續用呢個咁樣嘅平台，可以繼續做落去啦。我覺得。 嗯。 甚至 even 我覺得唔一定係。大家對辯嘅，譬如我哋頭先提出嘅，喺一個一國一制、國安體制下邊嘅民主運動，應該點做咧？咁 嗯， 啊，即係可能再大啲嘅，其實唔係淨係喺嗰個即係呢一年人大延任呢一年裏邊嗰個嘅即係處理方法， 係 嗰個再拉闊啲嘅，我覺得。 我哋 咁呢啲甚至可以係。不一定是議員層面的， 是是，當然啦，當然啦，不是香港人是如水抗爭嘛，我們 be water 嘛，即是雖然有國安法，但是我們都有辦法，我們一定總有辦法是去做到一些事的，我覺得就是，是吧？我覺得你只 是，你想想，望回頭這麼久，真是民主運動的路線變了，少之又少， 是， 我覺得。係咪即係喺特別係喺而家即係社交媒體即係當道成為主流嗰陣時，好多時大家都係動員自己嘅支持者嘅。 嗯，取雞粒曬馬啦， 你雞曬馬係啦， 係啊， 即係就係咁啦，就去到嗰一步，我覺得。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多即係做好自己嘅本分咯，我覺得。即係每一個人對自己角色嘅理解都唔同咯，我覺得。 係。 有人覺得我淨係吹雞曬馬嘅啫，咁咪吹雞曬馬咯。 嗯。 講完呢樣之後，我哋其實本來要講就係中美一個更嚴肅嘅問題，其實都幾好笑啲問題。 嗯， 係啦，我就睇到一個新聞就係咩咧？今日由馬亞預見呢個最全球最大嘅企業嘅集資行動就喺香港舉行。 係， 咁就係呢個阿里巴巴旗下嘅螞蟻金服。 嗯， 咁集資額咧就應該係700多億到1000億左右。 咁就係全球嘅最大嘅集資行動，喺疫症即係仍然喺全球肆虐、中美貿易戰、中美鬥爭、西方圍堵中共嘅情況下邊，竟然喺香港上演。嗱，咁我睇過個包銷商啦，三大美國投資銀行全部落曬單， 係 高盛、摩根大通、呢、這個 花旗、 摩根士丹啊，好似五間就大陸一間、香港一間、美資三間， 係啦。 咁如果你話喂 ，Donald Trump 唔係話喺 Fox Business 裏邊，港交所、香港 market will go to hell 嘅，咩料咧？即係話中美第二個好消息就係劉鶴同呢個雷特希澤同埋呢個老母音通電話，然後咧美方就對於中共執行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感到滿意喎。兩樣加埋就係會唔會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中美經政經分離嘅一個共識咧？ 係， 你覺得？ 唔出奇，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嗱，即係呢一個中美貿易協議嗰樣嘢啦，其實雙方都有意欲咧，就係鬥而不破嘅。呢一個就係中美貿易係中美冷戰之間嘅一個休戰區嚟嘅。但係我覺得中國亦都唔需要開心，中共亦都唔需要開心。嗱，因為咧呢一個中共就成日就想試圖就係透過用經濟手段就收買政治。咁但係而家咧就美國就好清楚啦。侵侵就好清楚啦，就將貿易還貿易就劃開佢，喺其他地方咧就鬥得好犀利，係嘛？而亦都係得到呢個中國嘅默契喎。點解啊？好清楚啊，因為形勢不如人啊嘛，形勢比人強啊嘛，係咪？形勢唔喺佢自己嗰邊啊嘛。點解個個禮拜都係即係哇拳拳到肉？喂，你都要低聲下氣啫。無論王毅又好，楊潔篪又好，去到呢一個駐美大使崔天凱都好，都同你講。喂，合作比起呢一個互鬥更加好。喂，即係好簡單道理，係咪大佬？其實個形勢就係而家侵侵就係睇穿咗你個底啊嘛。去到而家習近平開完呢個北大河會議之後，更加敲定呢一個雙呢一個內循環。佢而家出嚟開第一個會，亦都係講雙循環。其實講到尾就好簡單，你都見到就係佢冇其他計啊，喺經濟上邊係冇其他計啊。佢而家甚至乎佢喺啲黨媒嗰度都威脅話：，啊唔係話你想脱歐就想脱啊，唔係話你想脱歐就脱歐噶，係嘛？咪開始好似怨婦咁樣樣啦，已經係， 係咪？你話離婚就離婚啦， 係啊， 咁易走啊？ 咪咯， 喂，你知唔知呢個叫做大陸温兆倫化？中共變咗温兆倫啦，而家當年同呢個陳梅興分手啊，大家網友好似提供嘅消息啊，就話你話走就走啊，追翻佢嗰啲。送俾佢嗰啲用咗幾多錢啊嘛？ 嚇！ 而家咪大陸中共温兆倫化咯，而家你要走就走啊咁啊！ 但 實際上，我覺得佢唔想走，唔想離開， 唔想走，佢亦都係受唔住，因為其實你一見到真係咧實行起，即係呢一個內循環起上嚟嘅話咧，其實內循環已經等於認輸噶啦。因為內循環我之前都講過，其實內循環之前嘅經濟政策係呢一個六保啊嘛。經濟六保嘛，而經濟六保之前就是經濟六穩嘛，其實一格一格咁樣退嘅。經濟六穩咧，其實都係非常之依賴外貿嘅，係嘛？保外貿、保外資、保呢一個呢個就業啊、保預期啊呢啲咁嘅嘢。咁去到呢、這、一個去到呢唔係去嗰、那個經濟六穩係咁樣，去到六保已經係好差噶啦，係保就業啊、保基本生活所需啊呢啲咁嘅嘢。而家去到內循環添，就真係叫你，就真係叫你食草啦。其實就 呢個咪就係我哋所講嘅，成日講嘅叫做 basic needs approach，基本生活需要，去到要保障市民人民嘅基本生活需要啫嘛。 嚇！ 你諗下，有啲經濟學者係好好笑，我唔明佢哋嗰啲經濟學嗰啲博士專家個位學位點樣攞翻嚟？有啲人就話中共已經跳過咗嗰個出口導向。然後進入消費型經濟，你黐 Q 線嘅，大佬6億人得個$1,000嘅收入，係咪？2億嘅勞工係要靠喺出口嘅企業裏邊工作。你話中共已經跨過出口導向，然後轉型成為呢、這個消費型經濟，用內需消費嚟去帶動經濟增長。第一，內需消費係帶動唔到外匯增長。第二，內需消費所對 GDP 嘅 growth 嗰個增長。 嗰個力度啊，嗰個推動嘅作用係低過經濟投資噶嘛，其實係。 嗯。 好啦，好多人就話：咁即係話咩啊？全民走去做蘋果速誒同呢個淘寶啊？ 係。 係咪做速遞員啊？ 咪係咯。 咪所以而家呢個大陸香港有一班咁嘅唔知傻定係撲街啦，又喺度話參與大陸循誒內循環。參與消費循環，講商 品馬先佢哋唔係啊，佢係用內循環嚟 sell 呢個健康馬先撲街啊，就係楊立門呢啲咯，咪就係楊立門呢啲咯，係嘛？根本上佢係 sell 無可 sell， 即係呢一個 Made in Hong Kong 呢條路咧已經死咗啦。佢除咗賣港之外，已經冇嘢好賣啊，已經係。 楊立門呢啲基本上第一唔識經濟，第二基本上都係翻返去唱歌啦，同阿陳志雲。 係啊。 喂，大佬，你諗下。你知唔知呢個健康碼喺大陸係螞蟻金服做嘅，係 tie in with 阿里巴巴下邊嘅支付寶㗎。 啊！ 支付寶係所有中共數碼監控嘅 base 嚟㗎。 嗯。 然後咁樣先至行得到嘅。我問港商做健康碼，唔通真係靠嗰個 IT 技術啊？嗰啲唔係 IT 技術嚟㗎，根本係。 嗯。 係你有冇已經喺內地有咁樣嘅 infrastructure， 你先至可以做得到㗎嘛？ 嗯哼。 所以呢啲係完全唔需要討論，但係問題中美之間嗱好啦，大家都知道離婚就不分家產啦。 係啊， 而家就大家 agree 咗啦，就係唔追贍養費，唔入品去分家產啦，大家唔好分家產，繼續喺呢間屋嗰度住。 係， 只不過馮佩奧就住喺頭房，習近平就住喺尾房。 嗯， 係嘛？大家屙尿都喺自己間房裏邊嘅廁所做啦。不過喺 under the same roof。 啊！唔想唔想見到你啊！ 係啦，我唔想再見到你，係嘛？總之就係你唔好再出嚟個廳嗰度見一鑊打一鑊。好啦，到而家係咁啦，可唔可以sustain落去咧？一話調翻轉，中國係以本來以經濟吹政治，調翻轉而家美國係用政治吹經濟咧，個主權主動權落咗去美國，同埋個策略由中方轉咗去美國嗰度嘅。 嗯。 我自己有咁嘅睇法，嗱，唔係選舉因素，亦都唔係乜。你睇到我哋由 JD 同埋網易喺香港上市，包括去年十一月阿里巴巴翻香港上市。如果呢個審計風暴， 嗯， 喺紐約刮起先，好啦，呢啲企業中概股全部要翻嚟香港揾食。 係。 螞蟻金服應該係香港、深圳唔係香港、上海一齊上。 係啊。 兩邊一齊上，即係話香港仍然係呢啲向國際籌集資金俾中共企業發展嘅一個好重要嘅中心金融中心。如果美國真係話香港交易所 go to hell 嘅話，冇理由係咁樣容許呢個情況，香港就新加坡化嘅咯喎，真係。 係啦，即係如果係佢 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啊嘛。咁即係美方承認香港新加坡化噶咯喎！ 咁你有乜可能？你而家你嗰啲全部做曬 underwriter 啫，個個都係大行嚟嘅，係嘛？再講多次啦，嗰啲咩摩根大通啊，嚇嗰啲即係呢一個花旗銀行啊，係嘛？咁多呢一扎，點解佢哋都落答咧？係咪？其實去到呢、這、一個即係、就是、你做 underwriting 嘅時候咧。他哋係而家好精噶啦，有曬嗰啲咩制裁條款啊，即係寫好曬呢啲喺度噶啦，其實係，係嘛？即係其實， 所以我就話佢，你見到劉學喺同呢個萊特希澤 係萊特希澤 冇音嘅通話裏邊，美方嘅公佈咧，佢唔係淨係講到採購嘅， 嗯， 佢話佢當初就冇到嗰個數額，但係最近已經加快咗採購嘅數目， 係。 另外就喺其他嘅領域裏邊，美方都係滿意，其中一個係金融市場嘅開放。 嗯， 即係話中共其實係即係正如我哋所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同埋 Goldman Sachs 今年四月已經可以喺大陸獨資去進行呢個財富管理嘅業務。 仲有 Citibank 啊，仲有 Citibank。咁即係佢哋實際上已經係攞到好大嘅甜頭嘅咯。 係啦。 因為我看最近的新聞，他們已經收購了中方，原本他們只可以合資經營的嘛，在大陸啊， 嗯， 即是跟上海那些證券公司合資經營的嘛，他們只是佔49%，但現在他收購了中方的股份，已經變成獨資經營。 哦，OK， 那就是說他那個萊特希澤所說的策略， 中國其實是讓一步， 即係就 唔係淨係講採購清單，我唔係淨係同你講緊貿易傾銷同埋關稅， 真正嘅開放市場咯， 市場准入嘅問題嘛， 係啦，真正嘅開放市場咯， 係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即係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但係美方好明顯就用政治嚟逼經濟， 係啦。 而中共就將中美之間嘅鬥爭。其實阿王毅在嗰個致富的討論會嗰度，其實都講得幾清楚個框架。 四個框架， 佢就話我哋要揾出我哋 disagree 嘅嘢。 係啦， 邊一啲係可以繼續傾，邊一啲係已經有基礎共識嘅。 呢個就係所謂嘅將分門。呢個就係所謂嘅管控分歧。 而家就情況咪就係咁咯。係 啦。 嗱，所以好笑嘅喎，你留意一下。阿扎爾訪問呢個台灣之後咧，即係美國嘅衛生部長。 嗯哼， 咁八月開始，解放軍就沿住中國嘅海岸線進行演習噶嘛。由八月開始，即係由東海、舟山一路到即係台灣北部啦，然後一路到呢個雷州半島，即係南海啦，就東部戰區同南部戰區就一路進行緊軍演噶喎喺度。 係。 咁然後跟住馬英九就仲喺度講緊呢個台海危機，首戰等於終戰啊嘛。 嗯。 但係你留意一下，好好笑嘅喎，成個軍事演習都係做假嘅。 係啊，即係錯漏百。 佢係對外，佢係對內唔係對外喎。 係啊，咪就係呃自己有咯，其實係。呢個就 係因為 啊。 如果對美國的話，就應該將美軍 飛入去福建和廣東的偵察機打落去喎。 嗯， 係嘛？即係如果真係啊，你真的話，同埋胡錫進都好笑嘅喎，佢話不打第一槍嘛。 係啊， 即係解放軍不開第一槍嘛。 佢 咁即係佢而家 唔係佢呢個 所謂三攬三遠。 胡錫進佢講呢個説話咧，其實佢亦都有個保險作用嘅。其實就唔未必係佢字面上面咗，佢個保險作用即係話，如果即係我如果我講定先，如果將來真係有衝突嘅話咧，即係尤其係呢啲羅生門事件嘅話咧，嗱我都講咗啦，我早講咗我唔開第一槍嚇、啊，你唔好話我挑釁啦。但係如果去到羅生門，佢就可以咁樣講咯，係嘛？但我覺得他實際打起上來他也不敢開第一槍。喂大佬，前線的解放軍他是找命搏的，真是做炮灰嗎？甘心是不是？其實這個不是說他們怎樣說的，實際上他也不敢做。其實是解放軍是心知肚明的，即是當胡錫進說到就是說我們沒辦法的了，跟美國鬥，我們一定要加大我們自己的核彈儲存庫的，其實是即刻被人鬧翻轉頭啦！ 我覺得佢係要大陸最concern係咩咧？佢哋對美嗰種軟弱咧，佢要控制內地嘅民情。 係， 所以解放軍本來每年夏天都係喺嗰啲區域進行射擊㗎啦。佢而家就捅咗個東部戰區發言人，好似好勁咁樣。 嗯。 咩劉春輝上將啊？定乜春春？以前就國台辦公布㗎嘛，呢啲針對台灣嘅演習。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係東部戰區發言人喎，好似打緊仗咁個感覺，好似係咪啊？南部戰區發言人喎，咁樣由軍方去宣佈喎。但係佢就呢個係一個包裝嚟嘅，就係、是、將平時嘅射擊演習就包裝到好似針對台灣南北兩邊包夾咁樣嘅演習啊嘛。 嗯。 咁所以變咗就佢 create 呢個感覺出嚟，就係為咗其實就係內地嘅人會唔會嗱？胡錫進講完呢句説話，俾人鬧得好緊要。不開第一槍咩？ 嗯， 話佢軟弱啊，其實 係， 即係而家中共其實佢最大嘅軟肋就係對美軟弱所帶嚟嘅民族主義嘅情緒。嗱，你留意一下南斯拉夫誤炸同埋呢個南海迫降美軍偵察機事件，當時中共都發動咗群眾反美示威噶嘛， 嗯， 係俾群眾宣泄噶嘛，同埋借。群眾的反美示威攻擊美國領事館嘛，掟石嘛， 嗯， 但係因為今次連侯斯頓領事館被人刪埋，民間都冇反美遊行出嚟， 即是说中共对于自己民族主义的管控，我想是现在是高度戒备的。 嗯， 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伟大民族复兴来去维持可以永续执政的嘛。现在很明显的，如果美方已经出了这么多招，第一，中共继续去执行这个贸易方案，即是说很简单，如果两个已经要分居了准备，我又捉到你和小三一起了，拍晒片添了，check晒证据了，然后跟住最好笑是什么呢？我继续每个月出去搵钱给家用你。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是啊。 是啊，我先头以为他不会安排中美贸易协议。 成日讲反制的嘛，大佬啊。 你成日讲反制。 是啊。 是啊，他连白宫官员都不敢反制。 其实 他都可以讲得到的。真是反制的，其实。我买了你的大豆，看你吃什么。是吧？ 这个又是东南兴邦的逻辑，其实是不单搞弯自己的嘛，为了国家强盛搞弯自己的嘛。 是啊，这样咯。啊， 你想想，他第一贸易协议当时美国的传媒，我看纽约时报的评论，他都觉得愕然。 嗯， 就是在这个贸易协议执行的情况里面是没有反台的。他制裁名单里面其实他都是拿国会议员来开刀的。但是人家是制裁你共产党的官员，不是国会议员。 Ted Cruz、Rubio 那些是国会议员来的。当然大陆的小粉红会分不清的，总之是英文名美国人受制裁，这几个 keywords 就收货了可能。所以你想想，如果下一步下去蚂蚁金服在香港可以集资700多亿，等于京东，等于网易，等于阿里巴巴，咁嘅话，即系美国喺金融中心呢个问题里边系唔会同中共开拖。 系，所以林郑佢所讲嘅，美国唔会用核选项咧，其实呢样嘢我谂佢自己心里面有个底噶啦，其实系，即系阿习大大已经同佢讲咗呢样嘢，唔需要担心，所以佢先至咁嚣张啫嘛。 嗱，如果唔系谂，你谂到噶，你谂唔到点解买金服？其实阿里巴巴去年11月上 咧，系啊， 反送中运动最激烈嗰阵时， 同埋要知道，其实你而家你做嗰啲，你而家做啲保荐啊，其实你尤其系你好多，你好多机构投资者入嚟去买呢一个蚂蚁金服咧，去认购嘅话咧，佢一定有禁售期噶嘛。佢禁售期其实，喂，你讲起码都一年啊，咁样样有一段长时间嘅，即系起码就系话喺禁售期内。你起碼睇好中美關係先啦，係咪先啊？即係呢啲機構投資者咧，其實唔係咁輕率地去下注嘅喎。你諗下係咪？ 咁嗰啲投資者有收早幾日風嘅，我諗即係嗰啲政治局常委係香港啲仔女嚟噶嘛。 哦，咁當然係啦，咁呢個當然係啦。呢個亦都同時間咧，亦都係牽動到肥佬禮嘅命運嘅，其實。我哋都讲啦，喂，肥佬禮而家咧就冇路可以走噶啦，即系阿侵侵直情开名讲到就系话佢撑佢嘅，即系等于话就系、是、喂大佬，吓肥佬禮我睇噶系咪？如果 侵话我条命嚟噶，唔好睇住啊咁啊， 系啊，即系嗱，即系你如果你话斗而不破，嗱，起码咧蚂蚁金服嗰啲投资者咧就唔需要担心，阿肥佬禮更加唔需要担心，系咪先？ 如果 agree to disagree 是这样的话，我就更加质疑所谓国际线可以挑动到几大的即是揽炒能力呢。 嗯，但是林郑那些人就没得选，因为林郑那些人呢其实才是最惨的。你以为你自己做一个 happy fat 啊，做一个 head girl 啊，你好听话那就可以即是这世无忧，其实不是。佢呢類人咧，往往最可能就係變咗一個炮灰，係嘛？真係 condom 嚟噶呢啲人係。 如果香港問題始終都要 settle 嘅，我覺得， 嗯， 即係對中美之間嚟講，而家唔係一個 settle 嘅狀態嚟噶嘛，香港。好啦，但係如果喺香港問題裏邊個基礎就係唔掂金融呢一 part， 唔掂貨幣呢一 part。美方的制裁限於官員啦， 咁如果唔掂金融唔掂貨幣，咁即係亦都唔會打仗啦。嗱，你要睇下喎，阿侵侵咧，佢最近喺個國係咪國情諮問定還是係個政綱啊？佢已經講過嘅，其實係佢係會做啲措施，即係喺度鋪路脱歐嘅中美係。如果中美脱歐嘅話，咁你呢一個香港嘅金融核彈咧，係冇可能唔喐嘅喎。 嗱，你睇佢競選喺共和黨大會裏邊嘅發表嘅政綱咧， 啊， 佢相對起蓬佩奧喺呢個尼克遜圖書館發表嘅演說咧，係通擔咗好多。 嗯， 佢只係話美國係唔再依賴中國， 係即係經濟上面脱歐咯。 係啊，經濟上脱歐嘅啫喎，我哋講緊， 即係未 佢唔係視中共係全球自由嘅威脅喎， 即係未至於啊。其實佢未至於 ready 做好而家呢個新列根啊。 係啦，即係話如果係咁嘅話，在短期裏面中美之間會因香港問題而升級的機會，我覺得不大，真的。 啊， 因為我一路即係之前嗰幾個月，我都係睇緊香港個集資功能，因為對中共嚟講， 嗯， 佢嘅 end game 係乜嘢咧？佢唔係要毀滅香港嘅經濟城市，佢係要香港新加坡化。 係， 新加坡化就係人民行動黨嘅組織控制住法院，控制住公務員，控制住社會組織，控制住教育機構。好啦，個 PAP 就係共產黨啦，喺香港就係。然後佢個面咧，仲係一個商業城市，商業仲裁仍然係跟普通法，只不過去到誹謗李光耀案，個法官就識做，知道點判啫嘛。 嗯。 佢唔係要個法官去到一個地步，就所有貿易仲裁都要判新加坡企業贏啊嘛。 嗯。 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下邊，所以點解李小加就要走 SFC 個鬼佬啊，歐爾德定乜鬼嘢就北京就要求佢留低噶嘛？ 係留任係。 本來佢要走噶咯喎。 嗯。 即係我覺得呢、這個我哋唔好好多時自己浪漫化咗中美之間一個角力嗰個關係，佢係有角力嘅，呢個係事實。 係。 亦都係蓬佩奧喺外交上邊喺即係發動緊西方去協助香港，呢個亦都係事實。但係去到中美共生利益，因為呢個世界上邊兩個強權嘅鬥爭係冇出現過嘅，係互相依賴。嗱 ，Donald Trump 咪針對緊呢樣嘢，佢 once 佢 delink 咗佢先至可以喐佢。 嗯。 因為美蘇角力嘅年代，上一階段嘅冷戰時代咧， 易搞得多嘅，因為嗰個互兩個陣營啦，其實係冇乜交集嘅，其實係 一個美金，一個盧布。 系啊， 系嘛？兩大陣營當時嘅交匯點其實就係芬蘭。 嗯， 一方面就同西方貿易，一方面同蘇聯貿易，其實就係芬蘭，即係盧布與美金嘅混合體。 嗯， 但係當時盧布嘅經濟體同美金嘅經濟體係唔重疊噶嘛，即係佢哋冇搬入過去一間屋嗰度，佢哋兩個大家打生打死都係各自住喺唔同嘅地方。而家唔係中美喺1972年之後。慢慢由拍拖去搞到同居，就住咗埋一齊嘛。好啦，你住埋一齊之後，你要抹面，而家大家喺度胡鬧啦。你又有小三，佢又有將嗰啲買餸錢袋咗落袋啦。好啦，而家就去到個地步，係要第一步，我諗要分居先啊嘛。 嗯。 但係分唔分到居咧？嗱，呢個就係個關鍵問題。 嗯。 因為嗰間屋其實一部分。 唔係，但係你睇翻，嗱，雖然阿侵侵 香港嘛， 係啊， 佢哋同居嘅地方其實係喺香港啊。 係，但係雖然阿侵侵咧，你話佢吞單咗好多啦，即係其實佢講嗰個政綱嗰個發布會嗰度，但係其實都朝朝攞命嘅好多嘢都。你雖然嗰啲係經濟嘢，嗱，譬如你話喺疫情上面全面追責，哇，嗰個真係其實係可以攞係攞佢命嘅，即係嗱嗰個絕招咧。去到真係傾唔掂嗰個疫情追責嘅時候，美國嘅絕招就係充公曬你而家你所持有嘅美元資美債資產啊嘛，其實係嗰度12000多億，呢個其中一個方法。第二個方法就係你而家嗰啲咧，即係呢啲常委啊，即係政治局常委啊，即係你喺美國嘅資產已經有人討論緊噶咯喎，其實係嘛？即係其實呢啲嘢已經夠攞命噶咯喎。 如果我當你美國係用呢個 salami 啊， 切肉串， 慢慢切， 系啦，薄切啊， 系 下下薄切就唔系一大刀cut落去啦，切你一啲，切你一啲。阿扎尔访问完之后，下一个可能访台嘅系再高级啲嘅国家安全顾问或者咩嘢咁样，可能跟住就再日本、台湾、美国联合军演喺东海甚至南海， 系， 然后跟住。又在香港問題裏面再擺多幾個官員來制裁， 嗯， 即係咁樣 salami， 佢都有一段時間啦。 嗱，習近平嘅性格咧，係唔會俾你切 salami 嘅，因為佢自己本身喺南海裏邊就係一個切 salami 嘅專家。如果佢見到你美國切中國嘅 salami 係一個咧係可預見趨勢嚟講啦，中共內部咧嗰個人心思變啊！是令到習近平咧係坐唔落去嘅，所以咧，其實你本身香港問題呢一個香港人權民主法咧，同埋香港自治法咧，就係、是、一個切薩拉米出嚟嘅一個結局啫嘛，係嘛？嗱，佢就係正正唔可以俾自己中共內部睇到中美共治喺香港呢一個中美共治一個角色咧，佢先至同你反台。如果嗱，亦都係啫嘛，阿戴耀廷所講嘅攬炒。雖然是拋浪頭，但是習近平咧係唔會俾你係循住呢個軌跡發展啊！如果美國係針對中國有一個切薩拉米嘅策略嘅話咧，佢就會即刻同你反台。即係你見到啦，兩件事。第一件事就係香港啊， 我覺得未必嘅喎， 睇下佢有幾多勢幾多能力啊嘛，咩能力啊嘛，佢自己係嘛？ 嗱，好多時就大家。很簡單，我暗示告訴你，我在外面有第二個女人，你對我好一點，這樣，可能就是說，如果你為了不想這個情況出現，這樣你就會取悅他，但現在我覺得他未必，而是他的底牌會被美國揭出來，我覺得已經揭出來，美國一路就是他從來沒有一個這樣的競爭對手，文化上跟他完全不同，體制上跟他不同，以前蘇聯，但是蘇聯和美國是沒有一個共生的經濟利益關 係，是是是是是， 這個是美國首次面對一個這樣的政權嘛， 嗯， 好了，蓬佩奧就說我突然間醒了，原來他仍然是列寧體制來的， 嗯， 1972年一直講大話到現在騙我們，所以我們要 distrust and verify， 是這樣嘛，好了，這個定了這個基調之後，他就跟著做了很多招的嘛， 嗯， 這個月以來中共的反制就好笑噶嘛，係將恆常的實彈射擊變成東部戰區軍演啊嘛，即係嚇台灣啊嘛，然後跟住就將嗰啲 Ted Cruz 當做係制裁名單啊嘛， 係啊， 成全嘢都係做假噶嘛，對美國的反制措施都係做假嘅，即係話佢個底牌其實美國已經睇咗噶咯喎， 嗯， 係嘛？好啦，睇咗之後，而家美方嘅考慮係 pursue economic interest 啊，定係 pursue 香港嘅 interest？講核心價值，講 value 咧， 嗯， 我覺得呢個係美國嘅選擇嚟 嘅。係， 如果佢 pursue 嘅係經濟利益嘅話，佢會長驅直入，就攞科技企業准入。而家金融業已經入咗去啦。 嗯， 科技企業准入，國企補貼政策全部攞曬出嚟，就展開第二階段談判。第一階段檢討，大家滿意啦嘛？ 第二階段就辣好多嘅噃。第二階段嗰、那個係結構性改變喎，即係其實嗱，你進入第二階段之前咧，第一階段最辣嗰樣嘢、最難嗰樣嘢咧，就喺中國係整一個執行辦公室喎。而家我哋見到呢樣嘢仲未係實踐到喎，其實係執行辦公室喎，即係等於你係名正言順干預中國嘅內政喎，其實係。 嗱，好簡單，佢中間呢個輕重執行咧，就等於國安公署駐港一樣。 係啦 ，exactly。 佢鬆與緊由佢哋去定。 咁係。 美方就係要求呢個政策嘅彈性。 係啦， 鬆與緊由我去定，我擺咗個機制喺度先。 嗯。 如果係咁樣嘅話，我唔覺得中共一定喺第二階段貿易談判裏邊。如果我係習近平，好簡單，如果要向美妥協，一定係由我嘅手妥協。在这两年之内，而不会由其他人揸住这支求和的旗来取代我嘛。 所以他现在就是他不让李克强夺权咯。 唔係咯？你問楊潔篪，佢會自己講出同習近平睇法唔同嘅路線咩？我覺得唔會喎。王毅好，楊潔篪、崔天海、胡錫進成條線都係習近平嗰條線嘅喎。 嗯， 對美任何發言，我相信都係中央辦公室習近平 clear 過先出街嘅喎。我覺得應該 係一定係，一定係。 唔係咯，如果佢唔 clear， 係佢哋嗰啲立場係出唔到街嘅喎。好啦，即係話中美而家就大家決定唔會分居啦，暫時。咁所以我就話喺短期裏邊，呢、這個亦都牽動到香港人點樣去睇我哋嗰個位置，其實即係我哋嗰個跟住落嚟嘅。與其係要將嗰個問題 back on 國際嘅大國對視咧，我覺得應該擺翻喺自己內部社會嗰個嘅監管。 嗱， 呢、這個就係我頭先翻翻去。早前我討論嗰個問題啦，即係話係咪總辭嘅問題。當然有好多人講到我點點點，美國會點點點，我有好多關係喺美國，可能係真嘅，唔出奇。但我真係完全對美國人係冇乜認識嘅呢啲咁嘅，我只係睇嗰個兩個大國博弈，去做一個嘅合理嘅推論嘅，其實，即係中共。北大河會議開唔開得成都好，佢定咗個政策㗎啦，我覺得已經係，就係唔係十一月添，我覺得唔係因為要避美國選舉添，係喺王毅嗰一番説話裏邊咧，其實已經定咗個政策，就係、是、要將嗰個嘅經濟領域嘅問題同政治問題分開處理，然後喺中美之間有幾個問題，佢哋會求取一個共識。嗱，佢講分開，頭先我講啊嘛，三 part 㗎嘛。一 part 就係 disagree 嘅嘢啊嘛，一 part 就係有得傾啊嘛，一 part 就係共同利益啊嘛，即係好啦，我當香港問題係處於 共同利益， 共同利益嗰一 part， 不過而家去到需要討論啦，有得傾，要傾，點解？因為國安法之後，要傾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喺咁嘅情況下邊咧，即係我哋冇辦法將一個運動。嗰、那個未來啊，佢 back 咗喺一個嘅國際制裁，甚至係大國嘅國力嗰度。 因為我哋控制唔到， 因為我哋控制唔到啊。其實係，我都話曹總有曹總粒，可能佢喺自由亞洲電台有條線去到 FBI， 去到 CIA 啊馬山嗰度。 唔好講呢啲。 馬山打電話俾你，最近拉咗一個啊。 邊個啊？ 雙面間諜啊。 哦，嗰、那個。 CIA 嗰個啊， 係係係係， 雙面間諜係美國民運組織阿頭嚟嘅。 係， 好啦，然後佢就打電話俾你，就話美國佬一定會制裁，因為香港制裁中共㗎，你放心。喺節目嗰度繼續插咁樣，好啦，即係我同你都影響唔到㗎嘛，其實。 啊， 如果我哋影響到，究竟我哋邊個靚仔嘅啫？最多都影響唔到你，你又唔靚仔添啦，係咪？ 我哋可以好似馬英九咁樣樣，馬英九真係可以控制到自己靚唔靚仔。你有冇留意啊？馬英九咧，佢啲頭髮咧，佢永遠都係染到咁黑咁立嘅喎，但係佢啲糖眉咧就白曬喎，即係喂大佬啊，幾廿歲人唔好咁乸西好唔好啊？大佬啊，我見到佢最近喺度搞一個咩國家不安全咩研討會啊，係嘛？哇，大佬，即係其實佢真係知唔知自己勾曬嘅咧？其實係 嗱，阿曹總，我話俾你聽啦，勾咗嘅人係唔會知道自己勾曬。 佢真係同阿老董差唔多嘅啫喎，其實 點解咧？就係、是、如果佢知道自己勾曬，佢就唔會再死出嚟 啊！ 即係等於林鄭係唔會知道自己係孤獨精靈 啊， 亦都唔會知道自己係一個不能同人合作做嘢嘅人、啊，因為如果佢。有呢個自覺性嘅話咧，佢會改變噶嘛？ 啊， 係咪？等於你睇嗰啲感染群組嗰啲大媽，嗰、那個國慶大媽嗰啲衣著，喂、 啊、 大佬四廿歲人，而家你有冇見過嗰個綠色衫嗰個豬片裙嗰、那個嗰、那個？ 我知道我知嗰、那個毒王啊，嗰、那個、毒後啊嘛，係嘛？ 係啊，嗰、那個毒後播毒嗰、那個。 佢幾多歲？ 四廿歲人搞到咁， 四廿歲 冇計咯。如果佢覺得嗰件豬片衫靚，佢先著出嚟噶嘛？ 係係係。 如果佢都覺得好核突嘅，佢唔會著噶。 嗰啲係唔係嗰啲唔係？佢嗰啲係廟街登台嗰啲啊。 咪係咯。如果馬英九一個覺得自己外形咁重要嘅人， 係 佢梗係覺得自己出嚟染黑咗個頭， 啊、 就好型仔噶啦嘛。 唔係，但係點解唔染黑埋唐眉咧？我真係覺得奇怪。 我覺得佢可能睇完阿鄧家彪之後咧， 佢唔想冒險啊。 同埋再加埋李子敬之後咧，我諗就唔敢做啊！我諗啊，飄眉啊嘛，而家叫霧眉啊嘛，好似叫做 唔知啊，因為唔係你，因為 呢啲唔係新科技嚟嘅，我覺得。但你都睇到呢啲咁樣嘅台灣政客咧，係好可悲嘅。 係啊， 每一個人最後尾佢哋嘅政治前途都係要賣俾中國，無一例外。由連戰、宋楚瑜、郭柏川，一路到而家呢個馬英九都係零，無一例外。因為佢個市場價值喺成個台灣社會係零噶嘛， 嗯， 即係乜嘢人肯會出錢買咧？除咗中共之外， 嗯， 係冇噶啦嘛，其實係，因為大家都知道佢冇影響力噶啦嘛， 冇啊， 所以佢咪要配合呢個解放軍大內宣， 嗯， 就係宣揚對台硬啊嘛。如果宣揚對台硬，冇一個有頭面人物出嚟講，首戰即中戰， 嗯， 跟住你知唔知佢講完之後喺中央台咪係咁碌咯， 嗯， 咁咪何來又做到呢、這個？大內宣，因為既然定了調對美要軟，對台要硬，咁對台硬嗰一下，其實大家都知係假噶嘛。因為如果你真硬嘅話，美國佬會喐嬌你噶嘛。 嗯， 好啦，假硬嚟嘅，其實軟唔夠硬，不過好周詳。佢用呢個方法嚟去欺騙呢個內地嘅小粉紅啊嘛。 啊， 就話睇下我哋由舟山一路演習到雷州半島， 啊， 實彈射擊，仲有喎，駐港解放軍都出動喎。參加演習喎，係嘛？仲唔係港台台獨針對台獨港獨？ 係咯， 仲唔係硬起來咁樣？ 冇咁上下，周長邊度做得到啊？真係。 咁啊，梗係啦！你諗下，沿住中國海岸線一路演習十次喎， 係 係嘛？即係由七月底開始一路演習十次喎，仲有每次出嚟講都咩東部戰區發言人，我先就以為諗下乜國台辦主任係咪雙規咧？咁樣點解出嚟講由戰區發言人嘅咧？講到好似真打咁嘅喎，係嘛？但係自從我睇到惠州艦嗰個演習相之後，就發覺，因為喺嗰個操炮手隔後邊企咗個指揮官，嗰個炮塔只要一轉咧，那個指揮官 冇噶啦，個頭即係揈咗落去海度啦， 即刻掘咗去啦。 係啊， 但係佢竟然企個炮塔隔離演習，咁我就知道，好似你講馬英九嗰個問題， 係 其實茄哩啡都要專業啲、認真啲， 係啊， 大家睇下喜劇之王。 嗯、 就算一個死茄哩啡都好，唔該你著翻救生衣，唔該你戴翻通訊頭盔，唔好企喺炮塔後邊去指揮個操炮手打水雷啊，係嘛？ 唉，真係難睇到不得了，真係。 一沾染咗中共嘅話咧，必然就係變咗差不多先生我。 係啊， 係嘛？嗰個專業程度，就算我哋咁樣一個網台嘅直播啊，我哋都要專業少少啦，係嘛？ 嗯，梗係咯。 點啊？出嚟個樣都要我早起一個鐘頭去運動下， 唔係即係上次你俾人話十八同人之後，你今日都唔同曬啦，係咪先？ 唔係大佬幾黑啊？你知唔知啊？係嘛？兩大創傷啊！第一十八同人，第二 萬子良 啦 ，A 萬子良都冇所謂，我覺得 萬子良夠曬霸氣，蔣山喎、啊、大佬啊！ 曾經紅過大佬蔣天生啊嘛， 唔係咯？ 係咯，我認識嘅萬子良就唔係呢個同阿鄭裕玲喺度嗌 so what 嗰陣時嗰個文子良嚟噶嘛，嗰、那個係咁啊嗱，記住啦，就節目結束之前咧，就同大家講講，星期三就三台聯播， 聽日 林卓廷 係啦， 劉永康嘅關於民主派喺立法會去留問題嘅辯論，咁亦都希望我覺得可以多啲關於實質嘅討論啦，路線嘅辯論啦，呢啲辯論越多越好嘅，我 係梗係啦， 如果係咧。多啲人參與，如果你哋係有意見嘅、有問題，我希望大家可以喺我哋花生台啊嘅 Facebook 下邊咧，就去留言， 係 就去 post。咁仲有咧，就係而家同大家講講咧，城寨 Patreon 咧就可以有年費嘅方式， 嗯， 年費嘅可以， 哇，咁 要交年費嘅方式。 哦， 咁每到月尾咧，就都會走一大批人嘅，咁希望大家可以繼續補充翻支持我哋，或者係用 PayPal 嘅可以早啲 renew 去支持翻我哋。咁啊喺呢個嘅聽日嘅辯論裏邊，我都會拍段片，就交俾阿曹總，就希望可以咧就同佢哋有一個嘅即係互動啦咁樣。 就千里傳音啊！ 係啦，千里傳音就係呢個功夫裏邊嘅呢個六指琴魔。係 喎。 咁啊，星期三而家我哋咧就會。遲些就會有一個新的節目，就是叫做粵語片《榮光錄》。 咁就我冇份參與嘅。我就第一集就同阿舒淇，香港著名嘅監製啦、導演啦、發行啦，電影界裏邊亦都好有心嘅人啦。即係我可以咁講啦，真係喺電影界裏邊能夠同香港共同呼吸嘅人，十隻手指數曬嘅啦。其實有好多人都唔敢出聲咧，因為利益問題。咁所以咧，就呢個節目咧，亦都盡快就會推出嚟噶啦。我哋就一路諗緊咧，係做咗嗰個嘅足夠嘅儲片之後咧，就會推出粵語片《榮光錄》。咁粵語片《榮光錄》自然就係講香港嘅粵語電影同香港人身份嘅形成嘅過程。咁啊，有好大關係嘅，其實係即係喺60年代、70年代開始。咁佢唔係純粹一個娛樂式介紹嘅節目，亦都係有一個所謂 cultural 嘅文化研究嘅角度去睇香港嘅粵語片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咁啊，多謝阿曹總喺呢個忍受我哋呢個 Zoom 啊嗰種連鎖嗰種嘅都。比起平時做節目係有一定難度。 我見到你個鏡頭係咁前後係咁喐啊，係咁褪喎，係咁即係移微。 唔係我鏡頭褪，係我個人喺度褪啫，其實。 係咩？ 係啦，咁係又即係有陣時 個聚焦，因為你喐。 一路係腰骨痛啊，其實。 哦。 你後生咁多，你就唔會啫。唔啱你又靚仔，腰骨痛都冇事啦，咁樣。唔關。咁好啦，就聽日記住。星期三几多点啊？ 九点半，夜晚九点半。 夜晚九点半。就花生台城寨同埋。 你嗰边日头咯，好似日出咯，系嘛？ 而家光啦，开始你咪见到我面色越嚟越好咯。 系咯， 由天黑做到天光啊，真系。 犀利喎！ 好啦，听日大家记住留意啦。 OK， 拜拜。好，拜拜。